呢近排古古怪怪，你系咪真系咁话？ 你话咧？ 你千祈唔好啊！嗱，我份人咧正正式式计起上嚟咧，真系冇几样嘢好嘅咋。立其后生又有活力，对感情又专一，而家好难揾到咁好男仔噶啦。 我知啊， 知你仲三心两意？我好小气噶咋，有师奶喎。我有啲乜嘢唔顺眼，我成外人我都七彩 㗎。喂，你使唔使咁踩自己呀、啊、你知唔知呀、啊、你係一啲人嘅眼中係十寸十美哥。 咁我喺你眼中呢？ 你喺我眼中呀、啊、未諗過喎、啊。諗到就話你知啦，手頭。 喂喂喂喂。 啊，係呀、啊、家姐唔差㗎。你真系对佢冇意思啊？ 冇，鸡巴啊！而家可能有噶，你最好唔好乱谂嘢啊！ 你最好唔好乱谂嘢就真啊！注意下四周围啲人啦、啊，可能你会揾到你要嘅嘢噶。 死啦！哎呀，无啦啦又要搞单咁嘅嘢嚟嘅，我今年又冇摸到桃花，点解硬系咁多桃花黐埋嚟嘅？中意嘅人唔喺我身边，唔中意嘅咧就一味黐埋你，唉，真系后悔。食专送店，喂喂， 唔该，嘉文啊， 我嘉文未翻，边位揾佢啊？ 我系 Miss Man 啊。 哦 ，Miss Man 系嘛？我系嘉文嘅大哥程立俊啊。我好多次想揾个机会亲自多谢你咁帮阿嘉文啊，但又冇机会、啊。而家啱啊！你几时得闲呢？我同嘉文呢想话请你食餐饭，亲自多谢你啊！ 唔使咁客气啦，帮嘉文系我哋应份做噶嘛，可以帮到佢我已经好开心啦。你嗰餐我心灵 吓咁啊，咁我唯有喺电话先多谢你好啊。 得噶啦，嘉文未翻，我迟啲先再打俾佢啊。 我会同佢讲声噶啦。 唔该，拜拜。 拜拜拜拜。总算系了咗件心事，他话是话，个把声咁熟嘅。 边个把声咁熟啊？ 你做乜行路冇声噶？ 大吉利是过你啊，系你自己讲电话讲得太投入咋。嗱，俾张卡片你。 咩卡片嚟噶？ 梗系公司嘅卡片啦，上边有我个名噶，写埋 Miss Man 嘅手提电话俾你。如果揾唔到我咧，揾 Miss Man 就揾到我噶啦。 我揾你做乜啫？要找你那个啊都是立奇啦。 收住啦，可能第日你有用到的。 会咩？ 我的奇奇未回来啊？ 未噃。唉，做人就实际啲，千祈唔好一脚踏两船啊。 收到，你都是噃，有阵时失去咗嘅嘢呢唔代表永远找唔返㗎。如果你真係有啲嘢失去咗呢，试下找啦，可能有个意外惊喜俾你噶。 哈，喂，我发觉你近排真係好怪喎、啊、讲亲啲嘢我都唔明嘅。我都算啦，唔好乱噏嘢就得啦，立奇系我细佬，我好锡佢啦。 好笑嘅，惊咩呀？ 研究緊大哥心中嘅水库啊。 吓唉，你帮立奇教下佢啦，近排就鍾意乱噏嘢呀佢。 家姐呀、啊、我冲凉先，等阵出嚟帮你手。 大哥做咩皱埋眉头咁啊？ 有啲后悔收留佢。 其实施行嘅性格同立奇一样，鍾意玩，鍾意整蛊人。如果你介意佢讲嘅说话，即係介意埋立奇啫。 我就係担心佢玩玩下。你知啦，立奇受过伤㗎嘛。再嚟多單，我驚佢受唔住啊。 唔会嘅，施行都唔似咁嘅人。佢哋两个发展得几好啊，係你攞嚟忧啫。 唔係就最好啦。我唔想你哋俾人呃啊。 知你使我哋啦。 梗係囉，长兄为父啦嘛。 成个老豆款，不如改口啊，叫你做爸爸啦。 爸爸上咗身啊。见到嘉文头先游水嘅时候咁开心，我成个人都安乐晒啦。睇怕佢都忘记咗嗰啲唔开心嘅事咯， 我都系咁谂啊。呢啲应该系 Miss Mun 嘅功劳，嘉文好依赖佢噶，好多时候佢同 Miss Mun 讲嘢仲多过同我讲。 啊，呢、這个 Miss Mun 又真系几好人啊，咁有耐性听人诉苦，佢一定系一个爱心爆棚嘅人。 冇咁嘅耐性，边可以做社工啊？ 咁啊系啊，我而家喺处怀疑紧咧。施行咁嘅性格可以做社工咩？ 你唔俾佢双重性格噶？唔见嘉文嘅？ 喂喂，做咩得你两个咋？你哋冇睇住嘉文噶？ 咁大个，你使咩睇啊？钟月娘出嚟噶啦。 下下睇住佢，咪斩令佢唔舒服。当冇件事，大家都自然啲。 佢冲凉会唔会有事噶？ 大哥你放心啦，游泳池嘅厕所咁多人出出入入，嘉文点会有事、啊？唉，唔好揦埋口面啦，俾嘉文见到几唔好咧。 嗯，系啦系啦系啦，立奇你又系噶，你大把时间拍拖噶嘛，拍小阵都唔得噶嘛，体实嘅细妹紧要啊。 冇事嘅，你咪咁饿得啦，你咁惊嘉文有事啊，不如搵只龙装住佢嚟养啊，又包安全啦。 哎呀，唔好讲啦，佢行紧过嚟啊。 嗯。哎呀，嘉文，嘉文你冇事啊嘛？ 唔好意思，我赶时间撞亲你。 你吓到我妹啊，赶时间都要睇人㗎嘛。 对唔住啊。 唔紧要，我妹都冇事。 哦。 大哥啊，你要做咩咁重啊，人哋唔係专登㗎。 咪係好似想食咗人咁。 返去啦。乜返啊，我哋唔係讲好咗食糖水㗎咩？ 唔想食啊，我要返屋企。 你哋去食啦，我陪嘉文返去。 唔好咁扫兴啦，嘉文。 不如你哋打包啦，翻屋企食都一样嘅啫吓。 都好。食咩啊？你哋？ 我同嘉文一样红豆水啊。 我要 蜜汁多啲沙，啱唔啱啊？ 嗯，啱。 乜大哥，你中意食蜜汁嘅咩？我唔知嘅。 你唔够细心咯。 哦，咁我中意饮咩糖水啊？ 花生糊啊。 算你啦， 嗯。又会咁注意我嘅？ 吓、啊，你讲咩啊？ 冇，诶，翻屋企啊。 哦。 我叫关学文啊，你嗰次唔觉意喺泳池处撞亲你嘅咧？ 我记得你啦，乜你喺度读书噶？ 系啊，我读理科噶，今年毕业噶啦。 我今年啱啱入大学。 哦，其实我见过你噶啦，你好怕臭，成日伏低头行嘅。 系咩？我要上课啦。 可唔可以话俾我知你叫咩名啊？ 陈嘉文，我真系要上课噶啦。 好啊，有机会再见啦。 Miss Mun， 嘉文啊， 做咩啊？又想同我倾偈咧？ 系啊，上一次我咪同你讲过喺泳池俾个男仔撞亲嘅，我今日喺大学遇到佢啊。原来佢都系读呢间大学噶， 系咩？咁你对呢个人嘅印象点啊？ 冇乜点啊，我就觉得佢好友善。 咁如果佢想同你做朋友，你会唔会应佢啊？ 我唔知啊，我第一次见到佢，我就好惊。第二次倾落咧，又好似冇咁惊啦。唔知点解会咁嘅咧？ 因为佢俾咗个好印象你咯，所以你开始唔惊佢。嘉文啊，好事嚟噶，千祈唔好再咁自卑啦。你应该识多啲朋友，无论系男仔又好，女仔都好，放胆啲同佢哋接触。 但我心里边始终都有一个阴影，尤其是见到男同学，我个心咧好贱嘅， 仲喺度系咁震。 你都话啦，同佢第二次倾偈就冇咁惊咯，咁就证明系你嘅心理喺度作怪嘅啫。只要你克服，唔好再谂以前啲嘢，你会觉得开心啲噶。如果你认为呢个男同学系冇恶意嘅，不妨放开怀抱，同佢做个朋友啦。 嗯，睇情形啦，我会试下噶啦。 嗯，咁就乖啦。夜噶啦，早啲瞓啦，听日仲要翻学噶。 哦，早唞 ，Miss Fan。 早唞。 住玩水唔落水啊！ 你都知道我唔系咁识游水噶啦，加上今日啲水又咁冻，我都系唔落去游啦。 咁好啊，家姐有一阵就翻嚟陪你啊。 哦，嘉文，真系你啊？ 咁啱嘅， 快啲时间游水啊！ 系，咁你咪真系好叻游水噶咯？ 麻麻啦，做咩唔落水啊？ 我唔系好识游水噶， 我教啊，好易学噶咋。 唔系几好噶。 怕咩啫？你到泳池游水，大煞风景喎、啊。嚟、我教你。 我自己得噶啦。 嗯。 我自己落水啊。 好啊，我等你啊。我落水先啦、 做 下运动， 一阵就唔冻噶啦。嚟啊，过嚟呢边啦，我教你。 哦， 头先教你游水个男仔 边个 嚟噶？ 大学嘅同学啦。咧，上次我咪喺树撞亲佢嘅。 哦，唔怪得，硬系觉得佢熟口面啦。你同佢都几好倾、啊。 我哋冇嘢噶。 做咩唔紧张啫？家姐又冇话你哋有嘢，做个朋友好闲啫嘛。见到你咁同男仔倾偈啊，家姐都唔知几开心啊。你而家咁嘅年龄，应该交多啲朋友，千祈唔好封闭自己啊。 你就系讲我，咁你自己啦。你啊都唔系大得我好多噶咋，但系点解唔识多啲新朋友呢？嗰、那个黎少聪啊，咪几好，日日咧就走嚟买两个饭盒。其实主要呢就是想见你咋，俾个机会人啦。 你唔明㗎啦。 我明㗎，一系呢你就放唔低大哥，一系你就挂住二哥，我觉得啱唔啱呢？ 唔啱喇。 嗯， 嘉文啊，上车啊，我载你哋返。 唔使啦。 拍咩戏啊？呢时候可能等车㗎，上车。 家姐，上车囉。 今晚同我拖手仔啊？ 问得咁出奇嘅、啊，拍拖梗系拖手仔噶。 我嘅意思系话你好耐冇我出街啦，点解今晚咁特别啊？有咩意思先？ 我做嘢从来都冇意思噶、啊，只不过咁同住一间屋，日日都撞见，冇咩新意啊。所以今晚就专登制造下啲气氛。如果唔系啊，我惊我会变心 啊。系咩？惊我变心啫啩？ 唔惊，除咗我咁蚀底偷你，睇怕都冇人偷你噶啦。 好啊，即管睇下点，放手。 唔放啊？咩？嬲啊？ 其实咧，一对情侣如果系真心相爱嘅，应该咩难关都过得到噶。点解会变成分手下场嘅呢？可 咦，咁大感触啊！喂，我哋头先睇嘅系笑片，唔系爱情片、啊。 有咩误会唔可以解释？想爱又唔敢去爱，系咪真系好痛苦嘅呢？可 你有病啊？ 单丝病痛苦定系双丝病痛苦呢？可 我就话神经病最痛苦啦。你点睇呢？可 咩啫？ 人哋啲解唔到嘅难题先问你啫嘛。 喂，乜你同我喺埋一齐，好唔开心咩？ 傻啦，行行企企，永远都系黐埋一齐噶嘛，点会唔开心啫？ 唉，真系俾你吓死我，头先嗰款，未见过你咁多愁善感嘅，玩嘢啊，靓妹仔。 嗯，玩嘢嗰个似乎系佢、哦。 咦，系、哦，大哥揸住支棍企喺门口树，弹晒鸡咁咩？玩边科啦？ 问下佢咪知咯。 大哥啊！ 多谢你啊，拜拜， 拜拜， 咩拜拜啊？你落车啊？ 大哥， 大哥。